孤独到终结。我会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么一个喜庆的节日里，是吧？为什么说是喜庆的节日呢？因为又到了周末了。周末，我相信到了年底的周末，大家都会啊有很多的安排和计划。那没错，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也是一个计划，对不对？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王冲。 哎，那我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啊演播间的嘉宾，可以说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非常帅。你知道有一点让我觉得像谁吗？ 像谁？ 像刘若云，你知道这个人吗？ 刘若云是谁？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啊，刘若云就是之前他上过这个某个综艺啊，然后就是、 哦、 对特别火、特别好的一个，然后最近就是在我真是在最近一年看到了他星路的这种上涨，然后就是非常火。好，我觉得介绍了这么多，咱不如先把咱们今天的这个是吧，这么帅的这个帅哥啊，叫先请出来，让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好，那就乔振，你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好的，大家好，我是乔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一个学生 啊。 然后爱好喜欢玩游戏 啊，这我就很喜欢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王冲，简单明了， 对， 你知道。 而且我觉得这个自我介绍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自我介绍， 不是，就是他的自我介绍会让你觉得说，哎。乔振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对、啊， 就是真的说话很直接，然后而且，就是你看啊，像当时啊，其实说实话，乔振大概是几后啊，方便说吗？ 我是97年的。 哦，其实啊，乔振这个年代稍微好一点，你知道我当时在一些像这些85后啊，像我们一些85后90年代那会儿的人、那会儿啊，如果你在小时候玩游戏啊，就是会被一棒子打死，你知道吗？就是玩游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到你小时候是不是就没有这样，就没有说你拿个 pad 或者拿个什么，家人就说怎么又玩不好好学习。 其实也会有啊，就是反正我们这边孩子们一般玩游戏的话，家长都会很凶他，就是觉得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但是每个人说实在话，那每个人谁能不玩呢？ 哦，对，那你说到每个人谁能不玩，我就特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每个人谁能不玩呢？就这种， 就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把游戏当成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必须要玩才可以，是吗？ 对啊，就比如说我小学那阵儿喜欢玩一个叫《地下城与勇士》那个游戏， 哦、 反正就是 DNF。 对 ，DNF。 他说他小学的时候玩这个游戏， 我也是啊，我小学的时候这游戏也在啊。 啊，好， 那个游戏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最火爆的一个阶段，到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很棒。 是，然后呢？你玩的游戏， 就那时候玩游戏基本上在暑假的时候可以玩到凌晨4点多钟，那时候还是小学，然后家里人就偷偷的玩嘛，然后一吃完饭然后马上跑上去，然后继续玩，一直玩， 就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啊，当时特别有意思，因为无聊嘛，你又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事情，学习其实也没有多大兴趣去学习。 虽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还是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你说这就是最气人的一点。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会想念回家玩游戏吗？ 会啊， 在初中那会儿的时候，每天上课，哎，放假，哎，就数着点还有多长时间就可以玩了。然后一下学的时候，先和小伙伴那会儿偷偷攒零花钱去网吧去偷偷玩一玩。 哦，就是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心急如焚。 对对 对。 如果你形容在课堂上的感觉，也是四个字儿，如坐针毡。 对，度日如年。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永远都是盼望着回家去玩那个黄卡黑卡的游戏。 哦，那你那个年代， 我这个年代， 小镇，咱们是一个年代的， 什么？ 对， 都是九零后吗？ 对，咱们是一个年代。 好， 可能你这， 要不然我先走。 不不不， 打扰了。 不不，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前辈。 哦，好，可以。 还是有一些年龄大的人。嗯，因为你知道，其实刚才乔振，你看他说了，他玩了很好玩的游戏。因为 DNF 这个游戏啊，为什么说我小学时候也在？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游戏。 嗯， 而且呢，当时玩 DNF 人有一个特点， 你知道 什么特点？ 你猜， 是可以赚钱？ 不是，是热血青年。 对不起， 情怀。 对， 情怀。 因为你知道，DNF 它的画面做成了很街机的感觉。 嗯， 就有时候刷起来那种很有那种。就是你在那种街机里边玩， 所以他当时 是的那种， 他当时是好像是模仿拳皇还是这格斗之王啊之类的这种游戏来做出来的这个游戏吧，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是这样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还玩这个游戏还挣钱了。 啊，真的啊！ 对，我当时， 哎，你好厉害啊！ 我是不是 啊？哎，你真的 知道前辈的厉害了吧？ 我哎，小镇，这太厉害！咱们只懂得在游戏里花钱， 怎么挣钱呢？那个 对啊， 想想 就是在我当时记得啊，在游戏里面有很难爆出来的一些装备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好像记得打出来了一个叫什么花环的，什么流星，好像是 反正就开始 卖，对 对 对， 流星落是吗？就是有一把流光星陨刀嘛，好像 雨墨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那 个 刀特别厉害。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好像2000人民币一把。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叫赤道碎星。 那个有点太久远了， 对不起， 不重要， 执着于这个。 最终是他挣钱了， 我挣钱了 啊。嗯，好，咱们今天也是跟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因为不光是在汽车上啊，现在可以您打开收音机 FM98.2 收听到我们节目，您同样可以在哔哩哔哩网站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只要找到我们的 UP 主，我名字叫什么呢？就是节目的名称漫游嗨翻天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观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你们好，你们好。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啊想跟我们互动的，也是最直接打的这个上面，就是最能看出来。啊 ，OK， 好，一波硬广走完，咱们再接着说一说啊。你看刚才就是说这个啊，当时玩游戏啊，咱就这么说，小镇，你是从什么途径，就是你总得查点游戏攻略吧？ 嗯，对，当时候我们玩那个游戏的时候，记得那些小书摊上还会专门出那个《地下城与勇士》那个图集， 那 告诉你哪个图怎么刷，那时候图特别难刷 的书报， 对对对。 那会儿的书报亭，我记得还有卖点儿卡， 对对对对对对， 卖水，就是千奇百怪的东西都能在那一个原本是卖书的地方出现。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们那儿都没有报刊亭，我都是去书店买的。 爷爷，你 怎么了？为什么？ 爷爷， 能给我一点自信心吗？先， 是 为什么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好像我的年龄变得很大了一样？不是一个年代吗？ 不是， 哎， 不是，我都 当时，哎，但不是，但是你不觉得书店要比报刊亭更洋气吗？ 这书店里没有啊，我记得那会儿都， 还是我们的书店洋气。 总之，什么地方都可以出现点卡，什么小卖部啊， 这个是真的，这个 饮料地方都有， 对， 特别神奇。 而且那会儿啊，小镇，因为你玩 DF， 说实话 ，DF 我玩的不是很多，但是我那会儿玩魔兽世界 啊， 魔兽世界那会儿你知道，不像现在有这样什么买卖金币的一些平台，那会儿买金就很简单，只能靠你卖点卡。就你去拿点卡，卡时候那会儿还刮，有的卡号和密码，你知道吧？ 特别长一串数字字母。 那会儿一到过年就开始拿钱去买点卡， 对， 然后换成游戏中的金币。因为咱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游戏时间比较少，只有寒暑假，你还得写作业，所以其实你势必要比那种咱们现在有个词儿叫干，是吧？总比干地的时间要少很多。 就这么说，你们寒暑假都是要写作业的是吗？ 说实话， 那会儿有没有作业？ 爷爷，一般我不写，不好意思，我不怎么爱学习。 你那会儿到底有没有作业？ 我有作业。 什么学校？ 我不是，我真的有作业，只不过是当时我可能会跟老师说我的作业丢了。然后我就去玩游戏了。 我弟弟给我烧了，不好意思。 是吗？对对对。 哎，我知道了。乔振，王冲上的这个学校啊，是这个蛙泳的学校。 怎么就开始批判我的学校了？是吗？ 不是不是，是很好的一门课，就当时有门课叫蛙泳。 嗯， 你们知道吧？ 我不知道， 说实话， 叔叔，你说的是哪个？ 蛙泳啊，蛙泳课就特别著名的那个， 游泳是游泳的课吗？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那个蛙泳啊， 潜水的课吗？ 是蛙泳。 哇，不明觉厉， 不了解。 好， 是 叔叔，你接着说你们那个年代。 蛙是提手旁的蛙，泳是虫子旁的泳，蛙泳课。 没有听说过这个， 其实我 当时 没 有， 对，我自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当时我 听谁说的， 上另一个节目，对，听那个年代的人，反正也是当时讲 过，我们到底是多少个年代， 那个年代， 对，他们那会儿有一个课叫劳动课， 嗯， 你知道吧，劳动课的时候大家会组织各班有竞争，然后每个班去蛙泳，就比谁蛙出来的最多，然后他们比如说那块有一个公厕，大家一到下午时间都给他围堵，都进里边去蛙泳，然后还会拦住不让别的班的人进去。 哇， 这 听起来很好玩啊，我觉得是我喜欢上的吧，虽然我也不太知道泳长什么样子 啊，对，反正就是很有意思，是吧？ 对，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就是类似于寻宝那种嘛，就 有 到处找东西， 对对对， 嗯， 所以说咱们小时候你觉得最无聊的一门课是什么呢？ 最无聊的课， 咱们小时候指的是咱们是一个年代的那个小时候， 啊，你可以说你那个年代， 我的那个年代 你可能有些课我们这会儿都已经取缔了， 哦， 你知道 哦，是，啊，我当时有一门课叫打扫卫生， 啊， 就是打扫的卫生，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打扫卫生， 你有一门课叫打扫卫生， 对， 打扫卫生嘛， 对， 不是，真是有，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脑海当中想到的那个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 就是用长了蘑菇的墩布墩教室是吗？ 倒也不是，就是你 墩完之后一股霉， 就是这一节课呢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上一次，然后。上一次 你是说有专门的老师还来教授这门课是吧？ 那门课的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这门课叫做劳动课。 那不叫劳动 课 吗？叫什么打扫卫生课，啊？ 就是打扫卫生课。他 不是这课的名字叫劳动课，但是实质内容你可以说打扫卫生。哎呀， 啊， 我们也有劳动课，弄的什么呀？以为， 但是， 啊， 你们劳动除了打扫卫生还会干什么？ 多了什么上语文上数学啊，上 你看吧，我们这门课就只是打扫卫生，所以我们都叫做打扫卫生课。 多好啊，锻炼身体。 我们打扫的是全校的卫生。 多好啊， 多好，起码能清醒着。 对呀，啊，乐于助人， 啊。看来乔振很喜欢这门课是吗？ 起码就是能让我在上课的时候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哦， 有一段时间我在上课的时候，一天24个小时嘛，是吧？ 啊， 一天24个小时，如果这一天只睡了15个小时的话，那是因为我晚上失眠没有睡觉。 嗯，这一回事儿， 所以哦， 就是一整天下来基本都在睡觉。 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你是如何保持你学习这么好的？ 我学习不好，不好意思，我可能靠脸上的大学吧， 靠脸刷脸上的。 我现在想走。 主要就是你知道吗，乔真，你说到这儿，我很好奇一点啊， 嗯， 你到现在的作息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我应该是半美式作息吧。 就半美式， 半美式还要 不加糖不加奶是吧？ 就是，上午10点钟起床，然后如果没有课的话，赖床了到赖到下午2点钟，然后晚上3点左右睡觉吧。 所以每天找， 啊， 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来打个时差是吗？ 对， 就是他给自己留学，其实提前做好了准备。 哇， 你知道这意思吧？ 我知道这个意思。 感谢哥给了我一个目标。 对，为了在国外更好的学习，很多人过去要适应啊，哎呀不适应，睡不着，颠准，这个反复啊，就是睡不着，如悬梁锥刺股中啊。乔振不会， 但是我想说 适应性很强， 对，跟美国人一个作息， 但是我想说如果你去了国外之后， 啊， 你还能玩到游戏吗？就是国内的这些游戏 啊，当然可以啊，咱现在在国内还 跨区服吗？ 对呀，啊，还能玩国外呢， 啊， 对啊， 好吧， 爷爷 ，你那个年代， 对不起， 可能还没有一个东西叫 VPN 和节点，应该 打扰了。 对，其实你说咱们刚才其实聊了这么多引子啊，主要就是想说出今天咱们一个可能，嗯，啊，这个有一个这个主题啊，叫你觉得最无聊的游戏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二位刚才在咱们短短的时间里有没有想过，嗯，就是你们觉得最无聊的一款游戏是什么？ 我觉得最无聊的，对于我人生来说，有一个游戏，它是那个类似于。但是也是要下载的那种单机游戏， 斗恶龙 不是那种单机游戏是什么呢？ 王者无敌， 这都是你喜欢玩的是吗？ 沙丘 是什么？我这个游戏我忘记它的名字叫做什么了， 嗯， 但是它的游戏内容呢就是 纳尔复仇者， 就是拿着拳头打自己，然后把自己打到死为止，然后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哎，你太暴力了，你别说这游戏了，真的， 是吗？ 对，你这游戏是怎么能玩到还上线的呢？ 没有，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游戏看起来很多人排队的样子， 嗯， 然后觉得很好玩，就是去玩了。 然后后来发现进去了之后就是拿着拳头打自己， 啊、 然后 意思 就是对，就是一直摁鼠标，摁鼠标就打自己。哎，我觉得这个类似于 那 种网页上的游戏的那 种。不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桌面上自带那纸牌好玩了。 我也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价值观有点问题。 我也觉得， 一个人在那比看，我先打死我，我先打死你，打得有我快吗？我先死。 这个是很久之前的游戏，你们是没有听说过吗？ 也真没听过这个。我们最早接触可能就是马里奥这种。 是吗？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游戏叫做换装类的游戏，就女生很爱玩的那一种？ 奶奶， 怎么了？就 是 你们不知道吗？ 奇迹暖暖 不是，就是会在网页上有那种小游戏啊之类， 汤姆 对对对，类似于那种吧，就是会给你一个人，然后你需要不断的拿着衣服去给他换衣服，然后换的好看的衣服就鼓掌就没了， 好吧。这个明白了，你的那个 这有点少女吧？ 对啊，我当时就是说，这个是当时我们 有点两极分化，一方面打，一方面换衣服。 我这个不是我玩的，你们为什么要说是我玩的？ 就是你当时 我们班同学，对他们喜欢玩这个， 明白？嗯，那乔振，你当时觉得最无聊的一款游戏是什么呀？玩到现在， 我觉得最无聊的一款游戏应该是2048，就2048，如果就是。那不是分那个块嘛、 哎、 它是 有 4×4或者是 好有怀念感，那种 3×3那种。 对， 但是我玩那个2048它比较高端，它分各种区间，它有什么5×5啊6×6啊还有8×8的，就8×8那种，就是你随便滑了，你闭着眼睛在那儿嗖嗖嗖嗖在那儿滑，你也死不了。我玩那一把游戏我玩了半年，就是清醒的时候每天玩一两个小时，玩了半年，整整半年没有死掉。 哎，为什么这么有魔性？哎，你说当年2048，我说实话绝对算得上一个爆款这个词儿。 对啊， 对吧？ 对、啊、 2048算作一爆款，其实画面那单纯的不能再单纯了。 对对对， 游戏机制单纯的更不能再单纯了。 嗯， 但是为什么当时会那么火呢？会有很有魔性的，你觉得？ 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打发无聊空闲时间的一个游戏吧。 那你完全可以睡觉看书逗鸟啊。 可能睡不着，比如说你在银行里面等着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不太对，我说。 为什么？ 你解读不对，你再想想，乔振。 我觉得体验至上。 这有什么体验呢？从画面、音乐，它 而且、 哎、游戏有游戏音乐吗？我现在都想不起来。 没有游戏音玩的，我都上课玩。 而且你刚不都说吗？它可以随便滑，你上下下滑、左滑、右滑都不会死。 但是你就可以截个图，然后说，哎，看你2048，你可能最多只拿到就是4096，刷出这样的数字是吧？但我可以刷出上万的数字。 哎，对，有这样比拼的一个心理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 我能说我现在还在玩2048吗？ 真的假的？ 真的，我手机里还有这个游戏啊！ 不信。 你要看一下吗？ 你真有家用？ 我真有。 我让你打开，你没有。你现在打开一下，我先回答一下水友的问题。这个明秋呢就说2048能玩一天，还有牛牛爱吃榴莲酥，说是水果忍者无聊。然后很多人啊也说什么弹珠台，这应该是电脑上自带的内容。还有人说烹饪学院什么的。其实说实话，当时2048这种游戏这么火，当时我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也做了一个调研，因为之前还有一种游戏特无聊，就是有一只鸟在两个桶之间飞，然后稍微 哦，我知道， 就特虐那游戏， 我知道 像素类的画风， 对 对, 对， 有一只疯狂的 bird， 当时好像的名字就叫这个吧，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想，有些人很多人在知乎上提问说，为什么有些人玩这么无聊的游戏？作为一名游戏主播，作为一名这个是吧，国内最先。啊，发出这种传统节目中的游戏的主播，我只能说呢，其实当时我简单一想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人很有些人就是想作自己， 作，为什么要作 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无论是这个有可能啊，外部压力有点大，或者爱情上受了伤啊，你看，就是所有人现在都在用一个字儿，就原来作业的作，大家把它叫成作 作。 哎，对，为什么这字儿这么火呢？就是其实挺符合当下，就是有点大家闲的有点。你知道吧， 没事干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就选玩一些比如说挑战自己，比如说吧，你让他去踢个球打个篮球，哎，懒不行不动，但是你让他弄到2048是吧， 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而且还很虐自己，你知道吗？就来回推啊，推死了。然后内部呢其实还有一个乔振刚才说的就是竞争，啊，你能推2048，我能推什么4多少多少， 看谁分数高， 对，哎，然后所以他就在这儿那么高的，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你想是最不费体力，也而且还稍微动动脑力，让你觉得不知道在哪儿就找到一种满足感的一种感觉， 而且没准玩着玩着突然之间自己就累了，就可以睡得着了。 对，而且这款游戏正是因为它太简单了机制，所以大家上手很容易。 对对对， 你要说，哎，其实咱们纵观现在所有手游啊， 一上去基本右上角就有两排什么充值活动，活动什么这那，就是每天 钻石点券， 对， 就这样。 什么商城就是右上角两排就没法说了，我至今没有一款手游啊，没有那东西。所以后来你发现没有，现在最火的手游是什么？ 是什么？ 欢乐斗地主，仍然是最简单的。 但是你有那么多豆吗？你每天都那么都是那么多把， 每天送你两次3000豆啊？ 哦、是吗？ 光睡觉啊？ 然后 而且 抢地主，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那上面人玩的真的好、 嗯，对对对，他们 啊真的好，那帮人玩的。 唉， 就是有时候你随便匹配，我给对方倒了一杯卡布奇诺，我以为要赢了这把，结果没想到 他告诉你说放弃吧， 对，结果没想到对方13张牌直接飞机走掉，我你知道这种感觉、嗯，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高手在民间。 对、 啊、 我当时女朋友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啊，真的， 我当时确实是为了她下的这个游戏 啊。 不过我除了跟她一 组队吗？这游戏我还真不知道。 我能啊，就是在一张桌子上就可以了。 这玩意儿不是速匹 吗？不能吧？ 对啊，还能怎么邀请？ 快速快速匹配吗？ 没有，可以拉房间， 哦、可以 拉房间。 那是好友之间的房间是吗？ 我跟我女朋友当然是好友了。 就但是你们缺一个人啊，谁会就是没有事情？ 他们就会 你们做电灯泡吗？ 他们自己会、 这个、 会点进来，他们自己会点进来，就是随机匹配。啊、嗯，你们怎么 战绩怎么样？ 你们两个今天是要攻击我对吧？ 不是，就是当时我们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班同学也流行玩那个斗地主， 啊， 就开那个房间，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想玩的时候， 是， 然后就叫我室友玩，哎，来斗地主啊，然后我室友问还有谁啊？我和我女朋友，然后他说睡觉了，睡觉了， 这个白眼翻得好呀。 对，所以王冲，你当时玩的战绩怎么样？ 战绩， 嗯， 什么战绩？ 就是玩斗欢乐斗地主的战绩 哦，就是我的这种智商当然是无限正了呀。 啊， 怎么冷场了吗？ 对啊，每天送你3000豆，那可不无限正吗？ 没有，我觉得我打的是挺好的。 生意没有赔本。 没有啊，我觉得我打的挺好。我因为我没事的时候会跟朋友，就比如说 啊，你这 去 你也会 去喝酒的时候，在会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桌子上来玩，我就永远都是属于那个就是一直会赢的那个呀。怎么 了？所以最后没有人叫你吃饭了是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自己吃饭的原因吧。 不是真的王总 啊，你在笑什么？ 现在还会有人出去聚会喝酒的时候掏扑克牌出来、 哎、 所以说你是一个经常出门会兜里揣一副扑克牌的人是吗？ 你太 low 了，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难道不知道每一个餐厅就是和一个游乐就是桌游的地方都会给你配扑克吗？ 啊、哦，桌游的地方会有，这个 当然了呀。 但是一般有桌游的地方，你完全可以玩那些什么狼人杀呀、什么 Uno 啊，其他一些高端的游戏，为什么要斗地主这样怀旧？ 可能要疯了。 因为斗地主就可以挣欢乐豆呀。 他有他的情怀，不是，主要是你发现啊，狼人杀 Uno、嗯、这不能三个人就开始玩。 嗯， 狼人杀你说三个人咋玩？总不能仨狼人是吧？ 嗯、 所以他就这个短时间嘛，是吧？ 对、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 对，而且我在这个桌游室还玩过象棋，当时。 爷爷你好，我都不玩象棋了。 而且你知道围观率很高，就很多人在玩狼人杀， 都是大爷什么的过来围观， 被杀掉之后就会过来看。 很年轻的人你知道吗？被杀之后、嗯，哎，说这象怎么着？我说象走田，马走日，人都会觉得 哇，这个知识、啊、 好厉害。 兵过河能当车用。居出三窍是当足啊，这种感觉。 所以你的象棋水平是很高的吗？ 卧蚕马，知道吗？这种感觉 可以、 啊， 太厉害了。 会有这些象棋的这个步骤啊， 嗯、 标准的步骤、 嗯、 啊，这都是当年我在上这个初高中时候，在门口跟大爷们杀棋啊，杀出来的经验。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开一个象棋班了，然后去教那些小朋友们下棋？ 啊、谦虚谦虚啊，谦虚一点，谦虚一点。对，那行，那咱们上半场呢，还有大概差不多一分钟就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啊，跟大家也是聊着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大家继续呢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最欢乐的声音，最炫酷的游戏资讯就在这里，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下半场再见。 Yeah.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渐渐放下会走更远，献给所有在上大学的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晚上好啊！我觉得咱们其实上半场聊了这个最无聊的这个游戏是吧？ 嗯， 咱们是说在一个什么坎儿就被中半场广告给截断来的？ 我们说在了一个黑我的坎儿上。 哦，没有没有没有，小郑，我记得好像不是这坎儿啊，好像是一个别的什么一个。是吧？ 嗯， 对，反正是不是这个？应该。 但是此时此刻，我由于上半场想到了一个问题， 是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玩过《神庙逃亡》 ？Temple Run 吗？那不就是？ 对， 你怎么还说中文呢？ 是因为我不会英文啊？为什么要？ 不是因为那个游戏我都不知道中文。 是吗？ 它因为只显示 Temple Run 吗？刚开始不？ 乔治，你说， 我觉得是《神庙逃亡》。 对啊。就是神庙逃亡， 神庙逃亡，神庙逃亡。 你知道这个游戏，我在今天下午才刚刚听说了，就是他们还在玩。 之前没听过， 没有，我之前在玩，但是很久没有玩了。我记得 确实我也很久没有玩。 我觉得这是我大概六年前玩的游戏了。 是， 对不起 啊，你说 对。然后就今天下午，我听他们说有人还一直在更新，一直在玩。我说他们在更新什么呢？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神庙逃亡，它在冬天的时候图标会变成蓝色。” 啊，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的图标会变成黄色。 哇，好厉害呀！ 我听起来就很厉害，但是又觉得我笑不出来。 哎， 挺无聊的。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像这种就是说神庙逃亡这种游戏，虽然简单，就跟刚才乔振说2048似的， 嗯，对， 就是它的游戏机制很容易上手。 对， 有时候会不会变成一种解压的感觉？你们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吧。 我觉得会。 所以乔振当时需要通过这个来解压吗？ 哦，我没什么压力， 那个时候 我 上初中吧。 乔振没有，乔振不会有压力。乔振在爱情、事业这种生活中非常美好 啊、嗯， 所以他不会有压力，你知道吗？ 那我的压力来自于 你的压力就是 都不太没有， 可能你需要在这些路上再修一些心啊， 哦、好， 要用心走路。 对，所以当时神庙逃亡出现了之后呢，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游戏，比如说地铁跑酷啊，这个都是这种。 啊、哦，你说啊、哦，那是跑酷类游戏， 对，都是类似于这种游戏，就出现了一大堆。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爆款游戏、啊， 哪一个？ 水果忍者。 哦，这个确实又是很多年前的游戏了， 在手机上。 我记得这个游戏当时好像是刚刚出智能手机的时候，手机自带的一个游戏吧。 对， 一直在那玩。他们曾经还有人划这个，把屏幕划碎了，真的。当时智能机刚出来的时候，屏幕多贵呀、啊！ 不是。 哎，怎么了？你们两个要？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滑手机， 滑手机 摁碎了， 因为太激动啊。就比如说你， 他就是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不是会一直要花吗？ 啊、是吧？ 对啊。 哦，明白明白。 那就是哥刚才像你说那个打字机的游戏，会不会把电脑屏咣一拳砸出去？ 我怎么今天老说这种话呀？浪费自己挖坑。 其实像咱们说到那个手机爆款游戏，其实还有挺多的。 对， 除了水果忍者啊，什么神庙逃亡啊，其实还有很多款这个当时手机上玩的特别火的一个。 还有个游戏叫做《滑雪大冒险》 啊，这个真没玩过，我只玩过一款。 这个我玩过， 玩过是吧？ 我玩过。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玩过的。 好好好。不是，我突然觉得你最近有点老。 没有，我其实还是有一颗童心的。 对呀、啊，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还有一爆款，就是智能手机真的是给我眼前一亮，就是汤姆猫那个游戏。 哦，我知道、 啊，那个挺经典，那个当时其实挺无聊的，你现在想想。 嗯， 对、啊。 但是当时每天能很多人打开，你会吗，小珍？ 我不会。 啊，所以当时。 那个太无聊了呀，就是只是你说一句话，然后他学你说话， 但是你可以 点他一个尾巴，他就会做一个什么动作， 对， 点来点去只有那几个动作。 但是你可以打他，是吗？ 他好像只会喵， 对，他只会打打。就好多人喜欢玩这个游戏，是可以解压。后来出了很多版本，升级了之后又增加了很多减压的方式。 啊 这个还升级、啊、 后来有一个汤姆猫的女版， 对，可以男女切换，像 Siri 一样。 啊，反正曾经我在公交车上坐公交车的时候，看有小女孩拿它在学说话，好像。 啊，这个可以，因为，好像我记得当时拿这个练过普通话吧？ 啊，真的、啊。 好像是 我一听什么 对我记得是就是因为你说完了之后他能够立马给你反馈出来然后看看你的说的对不对是吗 我决定回去好好练练专业 是吗 乔治在今天突然发现了这个汤姆猫的重要性 我怎么一回事今天 哎，咱说回来啊、 嗯、 其实呢我觉得个人认为在电脑上的第一款爆款游戏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啊，无论是回忆也好还是当年玩过也好还是曾经听说过也好、 嗯、 我觉得就是传奇了、 嗯、对 其实传奇这款游戏画面当年在咱们看真的是挺好的、 嗯、 而且游戏机制非常简单 嗯 但是你们觉得当年这种包括、啊、传奇是一个二 D 游戏 嗯 现在很少再见二 D 游戏了 很少了 你们觉得就是现在哪怕像二 D 那种游戏过来咱们会觉得很无聊 嗯 但是为什么传奇你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啊、当时好像应该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吧可以让你自己来选择职业 就仨职业吗战士道士法师 但是还是可以自己选择呀你选择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匹配他的技能啊之类的就是自主对就自主的选择性其实还是很强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给了自己很多无限的遐想然后创造空间吧因为在这之前好像没有什么类似于这种游戏可以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哦、 是吗 乔镇呢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游戏、 啊、你觉得什么 你玩过传奇吗 我没有玩过但是我觉得这一类的应该差不多、 嗯、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玩的是一个怎么说吧就是看着自己创造的一个角色然后一点一点成长然后变到这个区域里面特别厉害那些人会特别有成就感、 啊 啊、而且对而且当时传奇有一个机制就是你身上的装备人家杀你会掉 是 对 我当时就很惨我当时 是吗 我就攒了很多钱然后买了护身符买了各种装备我觉得挺厉害的 买了一把裁决 对然后自己就被人 就 被人 裁决了 我当时忘记了买了什么 okay, okay. 然后后来自己死了之后装备掉了一地然后我在旁边看着然后那个人把他全都捡完我都觉得我的心碎了一地 你好虐啊这游戏 真的你知道当时我攒了多少钱因为当时还不能充卡然后卖换人民币嘛当时没有、 啊、 几乎好像没有什么人民币玩家就只能自己靠打怪一点点攒我当时心都碎了 哎我记得是不是还有一款回合式游戏也能 PK 掉装备啊好像梦幻西游能吗 问到吗 不能 被人强劈会掉装备梦幻西游 是吗 不记得 没有吧我当时没有记得有 我也不太玩过对看他们谁有没有玩过、 嗯、 梦幻西游强劈的话能不能掉装备啊哎呀欢迎大家给我们再解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嗯 那我就说一下那你们二位就是那乔治你就是大部分时间在被 DNF 所沉迷是吧 对在初中之前基本上都是 DNF 那 CF 以后呢 CF 玩过一段时间但是就是怎么说吧 没有 DNF 的吸引力大 对有而且我但是我有一点 3D 眩晕就是玩时间长之后会晕这个东西 哦、 嗯、 对 所以那你初中以后在玩什么游戏 初中以后在打撸啊撸 对、 哦、这个游戏 然后就一直到大学了吧，应该。 那大学之后吃鸡啊，这样的东西， 哦、 这些东西。 就是撸当年你是，你看啊，乔镇其实跨越了不同， 嗯、 一个是街机类的二 D 游戏， 嗯， 一个到后来呢跨越到这个 MOBA 竞技类 游 戏，是吧？ 嗯嗯。 然后但当时你玩撸撸时候什么感觉，乔镇？ 当时 刚接触的时候， 觉得这个游戏还比较 挺有意思的，就是只要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的就是可爱、嗯、然后也好看， 可爱他 就是人人物 画面， 确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然后就跟、嗯、主要是当时是陪着我哥一块玩，我哥他爱玩游戏，然后就带着我玩，然后又带我去那小网吧里边、啊、然后两个人在那 在大家家里边 打他， 所以 你这个哥哥 对啊， 所以后来你的段位是被你哥哥带起来的吗？ 没有，他比我玩的早，但是他比我菜。 哇， 就是我 哥哥， 我大概是一个黄金左右，但他从来没有上过黄金。 哇， 比较惨， 可以 低端玩家。 是，那后来你玩撸啊撸玩到大学，为什么就会换吃鸡呢？因为现在撸啊撸也还可以，其实。 对，现在撸啊撸其实也可以，而且它一直在不断的更新，一直在做一些不断改变。但是吃鸡的话，就是，比较刺激。 我记得好像是我当时玩过，刚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版手游，手游的吃鸡。嗯， 那是后来才出的吧？ 对，是后来才出的，嗯、因为我的电脑比较老了嘛，对吧、嗯？所以就玩不了，带不起那个游戏，我就只能用手机上先体验一下。 嗯， 然后结果我直接跳过了新手教程，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挺懵的。然后刚进去一会儿，刚刚偷摸捡了一把枪，然后我自己就死了。然后他告诉我游戏结束。我就决定不玩这个游戏了。 那哥，其实你可以花98块钱买一个这个游戏，因为你游戏体验版就是非常值、嗯，一小时别人可能只能玩一两把，但是你可以开60多把， 啊、哦，这个 而且98块钱永久使用， 是吧？ 对， 是永久使用的吗？ 是的， 真 的 是,、哦、 真的是这样，你买完之后永久使用。 你玩过？ 2400亚服。 好，那你那不然我先走。 别 你们 因为。后来我就想问问乔振、啊，就是你现在对吃鸡怎么样？感觉还被吸引吗？ 现在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有点看不到人，主要是看不到人， 哦、 就是眼神不是像他们那样尖，他们离800里开外就能看到一个人。 鹰眼。 对对对，鹰眼。但是我什么都看不到，每回他们打架的时候，报方向，报方向在哪儿呢？在哪儿？我看不着。而且主要就是他们能。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我们寝室就是放暑假回来，然后一寝室四个人，哎，正好四个人能组一车队， 是， 然后四个人每个人都买了一个，然后刚开始那队友，然后我们就在那玩，有一室友特别厉害，游戏天赋特别高，就刚玩的时候，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能开船压死我， 啊、哦， 他开船压死我，他妈在水里能把我压死， 哇， 那 贼 厉害呀、啊， 这还是挺厉害，嗯，因为我接触这游戏应该是比较早。因为我没玩 H1Z1，你知道，后来就是直接接触这个，然后当时刚玩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就这么一个地图啊、 嗯， 反复降，但是总有一股魔力吸引着你，当时就很好玩， 对对对， 就天天玩啊，练枪法，对，然后捡不同东西，但是玩到最近呢，一可能是游戏体验有点差。因为挂呀、啊，真的是 有点太多了， 太多了，也不知道是这个分儿问题，是不是应该换个服这样玩？因为换别的服吧、 嗯、 又有点卡。玩这游戏你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同降一个房间， 嗯、 如果你往左到右拖的时候，真的稍微有一点卡顿子弹，你没拖上人家箱子子弹，那你就真的就完蛋了。 嗯， 所以就一般我就在亚服，亚服其实当你。其实我觉得这个 rank 吧倒不是绝对的重要啊， 对，其实不是太重要，大家开心就好了， 对，但确实是吧，你这 rank 没法降，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当你玩了之后，我现在是每玩2把就是跨，所以我在最近一周其实都没有怎么 就没碰了是吧， 对，因为游戏体验真的非常假， 嗯， 就是你会到什么呢，你降到仓库单排，我灭了4个人、 嗯、 灭了5个人，拿到一个8倍和一98K、 嗯、 我好不容易上了那个 G 港仓库的最高点， 嗯， 正准备狙一波人数，突然听了耳边一颗子弹咻腾打在铁上，哎，当时我就很好奇，我说这谁在瞄我，然后我就左右来回看躲，结果呢就当我觉得附近应该没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就听了一颗子弹咻棒，然后我就被击杀，结果我一看那个子弹啊，用 R1875 隔对面那个山上，你知道吗，这岗那个山脉上那人一枪爆头， 这好像是当时我觉得他开挂开的多像当时 CS 可能没想打你，然后只是他自瞄一颗子弹非常 晕倒，因为你知道在挂里边都是那种绿矿，你知道吗、 嗯、 他也不知道想打谁，就瞄中谁就是谁、嗯、 对、 啊、对，因为他，所以我觉得游戏点真的非常大，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嗯、就是用挂来玩这个游戏的乐趣在哪儿， 爽啊，你可以吃鸡、啊、 就是可以不断的 可以，你还可以演啊， 嗯， 因为曾经我在网吧就是亲身碰见一个开挂的人， 嗯， 然后向他就简单做了一期节目，这样问了一下挂的价钱啊、 哦、 对， 采访了一下， 对，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这些人普遍用挂的呢不是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人，他用挂就想体验到这种、 嗯、 就是我用一个方法， 嗯， 能够最直接的超越其他99个人，而且在每天多少把之内我都可以超越，就是这种感觉， 嗯， 是你永远得不到的， 你即使玩游戏，任何游戏，你也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能称霸群雄，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只有在这个游戏里可以。 你看啊，像我这种厉害的人，我就不凶，我就不会用挂的。 对你哥，你还不玩这个游戏 吗？所以你就很惨，只能躲在房子里。你知道曾经有人用过，你知道防御多夸张吗？我就躲在房子里那个墙那块儿， 就能穿墙。 不是，我把那个鼠标拉出去，就看我那墙眼儿，那人打子弹就瞄着我那个脑袋，脑袋在这儿，这是墙，这是那眼，就嘟嘟嘟嘟嘟都在这儿，这子弹永远都在这块儿， 就是穿不进来是吗？ 就吓得我都不敢抬头，我 C 键都不敢摁起来， 哎，乐死就死。 对，就是你知道吗？他的锁头真的非常厉害，所以导致我游戏体验非常差，所以最近不太玩，而且有时候觉得。这游戏玩的多了之后，你会觉得每一把都是一样的剧情，下去捡装备，捡完之后去钢人，钢人舔更好的装备，往圈里跑，找一个地儿狙人，然后再说到最后吃鸡，就是觉得有点死循环。我不知道乔振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有点无聊稍微。 对，其实如果单排的话可能会就是觉得无聊，而且单排特别吓人，就是突然间来一个枪声，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他我经常在那玩着玩着突然就这么抖一下，真的是被吓着的，硬生吓着的。但是和队友有人一块玩的话就会好很多，就觉得哎，我们一起经历跨过这大山大河是吧，然后最后走能吃鸡的话真的非常激动，特别棒。 是，其实这其实也就说了，最近某大学一个知名教授啊，根据吃鸡做了一篇研究学术性论文，就讲到这个吃鸡其实是一款社交型的什么网络属性媒介。哎呦，我不知道那个词儿实在是太，虽然都是中文，但 是 看不懂那种，对，就很厉害。总之两个字，社交，啊，我就概括了这个对。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到后来成为啊，为什么说会很火？就是像刚才乔振说的，其实单排的人非常少。 对， 就是单排的人，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单排。就这游戏最有意思就是四排。 对。 其次就是双排， 对对， 因为讲这是一个社交的游戏，因为我们比如说三个人出去，咱们唱卡拉 OK 也好，可能会有点就是说，因为卡拉 OK 是源于日本嘛，然后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产物，然后或许有些人当时玩密室逃脱啊，你们知道，可能最近也有点落后于时代，然后到现在，大家需要一个说什么社交的地方去。啊，全是我们，哎呀，那篇文章反正写真的很绕，反正最终就是我们需要拿它去社交，啊， 是因为， 对对对， 是因为这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人是带女朋友啊、带媳妇儿啊什么之类的， 那就别跟他组队了， 那这怎么社交嘛？我把你 刚 才 这 句话 说了， 这 今天一晚上就别想吃到鸡了， 是吧？但是真的是有人从这个游戏的上面找到了女朋友？ 绝对没有吧？ 有，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 哎，你们俩说说。怎么找呢？这东西 就是我女朋友的，她的朋友中， 我以为你女朋友就是从里边找到的。 对，她有一个，她周围有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师姐，然后有那个师姐，她的男朋友就是通过打游戏认识的，是手机吃鸡 啊，电脑吃鸡。我好像是前一段时间看随便刷新闻刷出来了一条，好像不是北京的，就在那个南方。然后他们一块打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就是从游戏里面认识的， 啊，好吧。 然后两个人就因为吃鸡结缘，最后在一起了。 说的这么浪漫，行，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祝愿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啊，我觉得无论是在游戏中找没找到男女朋友，最终幸不幸福啊，都送给我们在玩游戏的人一首歌《阳光宅男》。 刚出炉的公路，他的 愿我们大家都能做一个阳光的宅男。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汉文天啊，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其实来到了周末的晚上，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其实虽然标题是无聊的游戏，但是最终我觉得咱们这一程有说有笑，是吧？嗯， 我们聊成了很有趣的游戏。 对，咱们上半场呢，不是上个话题呢，终结在了这个啊，通过这个手游找到了男女朋友， 对， 最终那个啊幸福美满的这么一个故事的结局啊。嗯，但是我总觉得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是吗？ 咱们就来说说啊，身边你有没有曾经这种啊，有过大家有没有网恋的经历？ 我没有吧。 乔振呢？ 我没有，我是一个好男人。 不是， 怎么这个好男人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在游戏中有没有，比如说结识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者咱们宽泛一点，不讲男女朋友，就是 会有，就是就比如说前一阵儿，我前些天刚吃了一把鸡，是双排，因为我室友他们又都有事儿出去了，然后就双排，一个人又没意思嘛，我就 是都假忙去了，反正 对，假忙去了，然后就点个双排，然后就匹到了一个网友。 啊， 那把我们俩还吃鸡了，就是配合非常好，就是 他怎么配合的好？为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跳到了一个学校附近有两个刷车点， 是 我们在那儿搜了一人一把喷子， 是 然后行，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去教职工宿舍吧，守楼万一肥了呢？然后就到那个楼底下，我们两个人一块搜一筐，他左边我右边，如果没有人的话就那样搜，如果有人的话，我们就在墙角蹲着，然后等那个人出来，咣一枪干死。然后最后，有一栋楼的时候是听有两个人在里面，然后有一个人下来被我们补掉了。然后另一个人在上面，这个时候我就冲楼了，我就说兄弟我先上了好吧，我捏个雷往他上面往他脸上怼 啊， 然后我把他炸死之后你过来扶我，然后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个人炸死之后我已经倒了，我在那爬着，然后这兄弟说了兄弟别着急我过来扶你，然后把我救起来，我最后我们两个吃鸡了，我们两个真的吃鸡了， 哇，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美好， 听起来很厉害啊， 是这友谊很好玩，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说到最后啊，其实咱不得不说其实很多人玩游戏无论是哪种快感啊，你获得的哪种荣誉感也好，还是好玩的感觉也好，其实我觉得终究逃不过一种英雄梦。因为男孩玩的游戏其实都是想变得更强，在里边获得更好的装备， 对对对， 傲视群雄，获得那些比如仙侠类飞天大翅膀做的越线，就是自己永远达不到那样。为什么？我觉得你说是不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而现实呢，你去实现这个理想可能不会太快，但游戏里相对简单和捷径呢。 就是游戏里面它的周期是很快的，它能够很快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答案，比如说你去玩王者荣耀的时候或者撸啊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你带了你女朋友一块来打这个游戏，在游戏里面你保护了你女朋友，你女朋友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保护她，所以她没有死，对吧？ 是， 嗯， 乔振呢，你当时玩这游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英雄梦的感觉？ 有吧，就是比如说游戏里面当时毒奶粉的时候可以买时装嘛，游戏里你可以穿天空套，但是 很帅啊， 对，很帅，特别漂亮，但是现实中你穿天空套 就 不会神经病院吗？ 对，而且在游戏中你想当年玩撸啊撸，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皮肤 、然后你有各种各样的招式，你可以去制胜，可以去制敌， 对 啊，你可以去赢得对面，这种感觉是咱们其实在无论在专业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考第一能有这种感觉，可能能有，但是不如游戏这种天天都可以来一把，这种感觉 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到， 对，而且你在班里即使获得第一，你的认知度只有这一百个同学， 对， 你在游戏中可不止这一百个， 你每天都有 一位的高， 对 对，你无穷无尽的人，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比如说朝阳区第一名之类的， 对对，所以现在也有很多比拼真的很坏，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当时其实玩游戏也是为了这个理想，但是我们其实也是觉得大家追求理想还是要把握好度，不要的这个是吧，很多人是沉沦在里边，之前有个听众给咱们也是反馈说啊，说我孩子，当然他听咱们这个受众可能也是也有这个老龄一些，啊，说这咱们孩子就是说怎么能制止一下，每天老上网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就给他支个招，我说嗨，这还不简单吗？首先你管住他的这个所有经济收入，这样他在游戏中必然不能很厉害，再管住他的游戏时间。 哥，这个不一定 啊。是吗？ 当时我那个玩 DNF 的时候，时装 在这种压迫下， 我妈不给我零花钱 啊， 我替别人写作业赚了一套时装出来。 哇，怪不得学习这么好，听见没有王冲，人家为什么学习到王冲， 我学习也好，怎么了？我学习不好吗？我学习也很好啊。 王冲不是你学习是很好，但是你刚才不好奇人家为什么会学习好吗？ 对， 你看就 是 这样， 我是不写作业，人家是替别人写作业，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叔叔阿姨们还是不能给他零花钱，这样可能只要通过好的方式是吧，哪怕通过人写作业帮人算题这种，哎，能获取一些 对，那也挺好 的， 因为长了自己的专业本事和、嗯、和这个学习能力啊，对吧？不如直接把他的手机没收了好了。 所以说，乔振当年你就是靠这个买了一套填空套，是吧？ 没有没有，填空套太贵了，我只写了不是很多的作业 啊、哦。明白明白。行，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歌啊，但愿我们所有男孩人啊，所有男孩都是一个抱有理想的好人。 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 好，赵雷的理想总是唱的这么有深入人心的力量。那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咱们仨啊，每个人都来不妨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理想是什么。近期咱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嘛， 小理想吗？ 嗯，小理想小目标。 好，那乔振先说吧。 啊，你没有想好，我以为你想好了你要先。 其实我近期的小目标很简单，别人、嗯、上个大学可能想保研啊，保这个保那个， 是， 但我想保平安保毕业就好了，好吧。 啊、哦、是这样、哦、我以为你要玩保龄球。 不如研毕一年。